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从你能爱笑起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他爱我再让他离开， 耳边听到了这首陶晶莹的歌《姐姐妹妹站起来》，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伍思凯的作品《爱你一世到来生》。说到伍思凯呢，他除了是一位歌手，有自己唱歌之外，在歌坛当中也是一位制作人、音乐人，也为歌坛输送很多好歌好曲，为很多的一些艺人去制作他们的专辑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爱你一世到来生》。 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旅途，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，孤独走过朝朝暮暮，我爱你一路到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全世界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不放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，我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已不可能，我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多少动人的故事，数人世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不换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，我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，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也无法回头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已不可能，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熄灭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，

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，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的这首不可不是缘，来自费玉清。 没有明天，没有相见的预言，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。没有时间，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，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。像一条冰冷的项链，忽然接近你手口，不算是完美。我的信念，请与你一起许愿，也许所有的考验，碰到极限就能超越。爱很遥远，擦不到你的眼泪，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。爱很遥远，就算永远失去悲哀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。爱太遥远， 爱太遥远， 擦不到你的眼泪。哦、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。爱太遥远，哦、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，也许会实现。 范逸臣的这首歌不可不是缘，当然还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爱太遥远。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若琳的这首歌三个人的晚餐。个人会觉得王若琳她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慵懒的，好像每一次听到她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生活都会慢下来。来听听看她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。 月光落地玻璃窗，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。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。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？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？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？真心怎能说变就变？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？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？继续或结束，该由谁宣布？三个人Cheers.

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外地 这是许茹芸的一日情歌，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叫做《泪海》。待会儿见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？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。谁肝肠寸断？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？ 心的往事一幕幕，真相潮水将我掩埋。 说过感动不是爱， 太糊涂，爱是变数，再付出也是留不住。配合演出，心里有数，你说不再没有假如。当你淡出，心被空出，都不算数，爱的单数，深处无尽的孤独，被出卖的爱，担心的未来。你说过感动不是爱，我为谁悲哀？被出卖的爱，单纯会哭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4年4月20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2017年的4月17日，百名红通人员第75号李世强，原宁波远望暨工贸公司副总经理、宁波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从加拿大返回国投案自首。这是2015年4月集中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到案的第40名外逃人员。近日，环保督察组工作人员在山东、河北等地现场执法时，分别遭遇了阻挠。如此不配合环保执法的事件连续发生，坚信社会这中间不仅有生态环境的问题，而且有执法环境的问题，有关方面一定要高度重视，坚决追究相关单位和企业负责人的责任，这样才能不断地改善执法环境，确保环保执法的正常进行。国际方面，土耳其宣誓公投初步结果出炉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宣布宣誓的草案在当天全民公投中获得了通过。埃尔多安表示，土耳其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。4月15日是美国常年报税期限，当天美国各大城市爆发要求总统特朗普公开报税情况的示威活动。特朗普曾承认他利用法律漏洞来减轻税务的负担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嘿，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

耳边听到的是赵传的大地，随后会听到这首歌非常具有难度的洋葱，这是来自于杨宗纬原唱，而今天要跟你听到的是叮当的翻唱。叮当自己坦言说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非常具有难度，真的很难唱，但是当他唱下来的时候会发现，好像自己还真的是能够驾驭到这首歌。所以一个歌手他除了能够投入自己的情感，能够唱歌非常有自己个人鲜明的特色之外，好像基本功的这个唱功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来听听看这首叮当翻唱杨宗纬的洋葱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占领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

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， 广告之后的这首凤飞飞的歌，今夜为我停留。 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请为我停留。 飞飞的这首歌今夜为我停留，随后会跟你听听看炎亚纶的错过。说到炎亚纶呢，当年在飞轮海当中出道啊，然后好像飞轮海火了2年之后各自单飞，有去主持的，有拍戏的，但是一直在坚持做音乐其实并不多。而炎亚纶在飞轮海解散之后呢，又有自己在不断的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。今天要听一下他的这首歌曲，叫做错过。 戒了摇环不如来者，比谁先开口。你看着我好心羞涩，更多在揣测，原是自私的，但也需要温柔。你的忐忑我好想触破，招牌的字，铁窗的手，

是属于自己的。